心之上闪耀，那是青春失去记号，莫怪走了心还会跳。你是否也还记得那一段美好，也许写给你的心早扔掉，这样才好曾上你的你在别处都得到。 那年的情书，那年的情人，情歌没有变，但是情人却早已经分了手。这是一首经常会在婚礼现场播放的歌，也常常被那时的年轻人写进告白的情书。至少还有你，很多人都觉得这是李宗盛写给林忆莲的，但实际上它并不是出自李宗盛的手笔。林夕填的词，特意撇开了李宗盛，请来了 Jim Lee 担任制作。有意思的是，最终的结果竟然还是将李氏风格进一步的强化和升华。林忆莲，据说她的这个名字是源于她的父亲对早年名字带莲的恋人的回忆，似乎注定了这是一个浪漫的人。这首歌里的歌词和曲调是属于那个时代，刚刚迈入新的世纪，仍然带着九十年代的味道和温度。至少还有你。 听着某些歌，就仿佛想念的人轻轻坐在自己的身旁，欢喜又悲伤。最美时光 这里是最美时光，我们要听听那些被写进情书的歌词。于千万人之中不期而遇，没有早一步，也没有晚一步，没有别的话可说，唯有轻轻的一句，啊、哦，原来你也在这里。这段话会让你想起哪首歌？答案是不是原来你也在这里？刘若英的歌，歌词呢是源于张爱玲的经典小说。刘若英曾经演过这个传奇的女子，所以词人姚谦在为她作词的时候也用到了爱的台词。而姚谦的厉害之处就在于，张爱玲的小说里是一种错过，但是刘若英的歌里却是一种充满希望的遇见。原来你就在这里。这首歌的 MV 是在新疆的喀纳斯拍的，所以呢，如果你现在去到景区，还能够经常在景区门口的大显示屏上看到这首歌的 MV。 穿越沙漠终于找到绿洲，就像用尽力气在千山万水的人海中去寻找那个人，当他终于出现的时候，说出那句原来你也在这里。很长一段时间，刘若英和陈升的名字总是被联系在一起，师徒关系暗恋而不可得。声音粗犷的陈升其实是一骨子里非常浪漫的人，他曾经做过一件很煽情的事，你一定听过这个故事吧。提前一年预售了自己演唱会的门票，仅限情侣购买，两张票合在一起才能够奏效。第二年专设的情侣席位却空了好多位子，面对一个个的空板凳，陈升唱了一首 把悲伤留给自己，脸上带着怪异的歉意。但是这首歌，它要呈现的是陈升的另一面，他的柔情。歌词里唱到，因为我知道你是个容易担心的小孩子，所以我把线交到你手中，却也不敢飞太远。可以写进情书的歌词，有人说这是唱给陈升的妻子的，有人说这是他唱给刘若英的，但是我觉得答案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的风筝还在你的手上。风筝， 就算我偶尔会

经过你初恋的山楂树， 清风吹拂不停，在茂密的山楂树下， 你变了容颜，他却不曾改变。 一首歌的声音，是他路过你的光阴，最美时光。 最美时光，我是钟静。今天我们要听听那些被写进情书的歌词。爱情是一种什么状态？1993年，有一个叫做王静文的歌手，他亲自填词，给出了这样一个答案：爱就应该执迷不悔。这个的确如他所说，执迷不悔的女子，带着这一首歌，在第二年拿走了香港十大中文金曲的奖项，从此再也不是默默无闻。有的歌，曲调再平凡，编曲再普通，但是仅仅他透露出来的那份信念，就足以触动人心。执迷不悔就是这样的一首歌。多年之后，王菲已经贵为天后，曲风也是千变万化，但是她的个性当中给我们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这首《执迷不悔》。 周围，就算痛苦， 就算是泪，也是属于我的伤悲。我还能用谁的心去体会，真真切切地感受周围，就算疲倦，就算是累，也只能执迷而不悔。 这首《执迷不悔》改变了两个人的命运，一个是唱歌的王菲，另一个是写歌的袁惟仁。应该已经很少有人记得袁惟仁还曾经是一个歌手吧？90年代，袁惟仁和莫凡他们组成的凡人二重唱发行自己的第一张专辑《杜鹃鸟的黄昏》，就拿到了金曲奖。之后他写出了自己的第一首粤语歌，就是刚刚我们听到的《执迷不悔》。这首歌让他一跃成为了乐坛一流的创作人。袁惟仁曾经说过，音乐改变了他的整个人生，这种改变或许可以更早一点。

坐上你的明天就走了，我还站在路边，离开我你会不会好一点，离开你什么事都难。 不知道，当我让一首歌开始它的演出时，你在哪里？那些变和不变的车水马龙，那些有或没有的人来人往，那些我们在不同空间一起走过的音乐旅程。我是钟静，最美时光，我在这里用一首歌的名义等待和你相遇。一首歌曾经被你写进给一个人的情书当中，今天的最美时光，我们要听听那些被写进情书的歌词。爱情当中，思念总是会常在，思念的极致状态是怎样？有一个歌者用这样的一首歌描述：一个人失眠，全世界失眠，如何想你想到六点？陈奕迅，全世界失眠。 想起我不完美，你会不会逃离我生命的范围？想着你的滋味，我会不会把这个枕头变得甜美？想起白天的约会，忘了晚上的咖啡，只怕感情如潮水，远离我梦中的堡垒。一个人失眠，全世界失眠，无辜的街灯守候明天，幸福的失眠，只是因为害怕闭上眼，如何想你想到六点，如何爱你爱到终点。 思念一个人到感觉全世界都是失眠的状态，虽然是一首小情歌，但是却有一些小的伤感。幸福中的人总是患得患失，这是城市人的通病。你也曾经在情书中跟你的恋人倾诉这种不安的情绪吗？陈奕迅的声音反倒是给人一种安稳的感觉，有一个奇妙的比喻，说他就像是客厅里年深日久的那张沙发，只要窝在上面就知道自己回家了。他永远在你一伸手就可以够得到的地方，但是却一直被视而不见。等你搬了新家，买了新家具，才发现自己灵魂的一部分早就已经陷落在那张旧沙发里了。在我们的记忆当中，接下来这个唱歌的人可能一直是当年小魔女的造型，但是听到他和李泉的合作我要我们在一起之后，忽然觉得原来小魔女也会长大，也有抖落不尽的爱恨，也过着普通人的生活。我要我们在一起，爱的情书里最简单的宣言。